寻找着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虹摇着着眼角的泡沫，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，孤独的沙漠 像没人要下注的摆布队伍，当别人一脚得到胜利的欢呼，我正要面临红牌默默的退出，是不是我信仰的神是丰富，像老外看不懂的中国功夫，其实我柔情要比长城还坚固，只等那梦将你的泪把我颠覆，曾细心的照顾，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，哎，总有人给我满足，会崇拜我的态度，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，哎，总有人给我幸福，要和我直向

下岁月的痕迹，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青春一转眼，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手依然的美丽。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。我依然爱你，或许是命中注定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。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。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却始终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。我依然爱你，就是唯一的退路。我依然在时时刻刻的幸福，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一个表情，到最后一定会永远爱你，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。爱你。